北京时间14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希望自己能有时间多读一些书，怎么说呢？因为我也是今年刚刚参加工作的一个职场新人，每次和前辈们相处就会觉得自己经历的太少，视野也不够开阔，所以希望自己能多读一些书，多积累一些知识，明白一些道理，让自己尽快变得成熟一点。 下雨也好，迷路也好，空气里有种相依为命的味道，爱你很好，连风都知道，第一次心甘情愿不想逃，当爱相随能完美一切，不 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向往》，田地作词，应心作曲，廖昌龄演唱。 点燃希望的星火，把梦想照亮，崭新中国闪耀东方。执着明天的追求，为了祖国的富强，你带领我们迎来幸福小康的阳光。鲜艳的旗帜在蓝天飞扬，扬帆远航，风雨担当，描绘美好的世界，贡献中国的力量，你带领我们奔向民族复兴的前方。 我是在2016年春天见到了那些失散多年的战友的，一代人的芳华已逝，就让银幕留住我们芬芳的年华吧。 青春不是年华，是无边的憧憬，是恢宏的想象，是炙热的感情， 加个快点， 是美丽的象征，是无穷的希望，是力量的绽放，是勇气的勋章。12月29日，北京青年广播邀请你参加芳华正茂982迎新同学会，共迎2018，共享青春芳华。 我心里有片芳草地，住着亲爱的梵高先生。 嘿，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你是不是已经找到了属于你的北方女王？ 一个人的北京，怀念故乡的那座南部小城， 时刻提醒自己，你曾是个少年。 春风十里， 竹行 蓝蓝照水，七月上 周游， 回落车笔的梦。一个人听一首歌，回忆一个故事，活力 Music 用音乐讲述你的故事。

掉去治疗，做不到不去想你的微笑，心在跳不停跳，疯狂跳，脆弱的无法依靠，就像只羽毛，不计较，难预料，不思考，没有错，的确说要过得很好，一分一秒，一场煎熬，谢谢你，我真的开不起来玩笑，我想你永远不会知道，我悄悄吻过我的心跳，它会随你拼命的奔跑，并不想打扰，只是没来得及忘掉，一点时间就好，它摔到我手不一次好不好，心在跳不停跳，疯狂跳，脆弱的无法依靠，就像只羽毛，不计较，难预料，不思考，没有错，的确说要过得很好，一分一秒，一场煎熬，谢谢你，我真的开不起来玩笑， 一生只为情，一个人在客厅，只剩下壁炉里的光影，木材在燃烧的声音，画面像离家时的风景。 Shining something like a mirror, and I can't help but notice you reflect in this heart of mine. If you ever feel alone and regret makes me hard to find, just know that I'm always very loud on the other side. 'Cause with your hand in my hand, in a pocket full of soap, I can take it as no place. Where could it go? Just by trying on the past, I'll be trying to pull it through. You just gotta be strong. I don't wanna lose you now. I'm thinking right in the other half of me. The biggest thing that's set in my heart is the space and how you fall. Show me how to fight for now. And I'll tell you, really, it was easy coming back into you. Once I figured it out, you were right here all alone. It's like you're my mirror. Oh, oh, then I stare. cause it doesn't seem really as simple. And I can't help but stare, cause I see true summer in your eyes. Ooh, I can't ever change without you. You reflect me, I love that about you. And if I could, I would look at us all the time. Just with your hand in my hand, in a pocket full of soap, I can tell you there's no place we couldn't go. Reflection, all I see is you.

想要一只猫，想要回到每个场景布满每句表，我们在小孩和大人的转角盖一座城堡，我们好到疯掉，像交换十三多年双胞，生命在一场不过烟火下的眼角，世界再大不过你我凝视的微笑，在所有流逝风景与人群中，你对我最好，一切好好，是否太好，没有人知道。忘了要变老，忘了时间要交，最安静的时刻回忆总是最喧嚣，最喧嚣的狂欢寂寞包围着孤岛，还以为是否想念在沙发一角，却不肯睡着。你和我曾有满满的羽毛，跳着名为青春的舞蹈，不知道未来，不知道烦恼，不知那些日子会是那么原来大人已没有童谣，最后的叮咛，最后的拥抱，我们红着眼笑，我们都要把自己照顾好，好到遗憾无法打扰，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别老，好好假装我已经把你忘掉。 花朵为什么躲起来？哦、oh。

会完成吗？不应该是这样。 不需要爱是你应该给我的，我想拥抱却找不到依靠，为何总是不见你的身影？ 在哪里风景是一样的，那就走吧，别忘了带上吉他和悲伤外壳，大概吧，我也可以是吟游诗人，那就走吧，谁知道前面是什么，那就走吧，停留在哪里风景是一样的，那就走吧，别忘了带上吉他和悲伤外壳，打开吧，我也可以是吟游诗人，或许吧，我也可以是流浪的诗人。 北京时间15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和男朋友在一起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了，再过几天呢，就是我们的1周年纪念日，所以说，希望今天能借着这个机会，向他吐露一下我的心声吧。我希望在24岁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去牵手，见彼此的家长。27岁，我们可以举办一场不是特别隆重，但是很温馨的婚礼。30岁，我们就生一个孩子吧，把我们的二人世界变成三口之家。40岁，或者可能是45岁，我们的生活就渐渐的归于平静，但却依然很幸福。60岁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我们已经不再工作了。有时间有精力，我们可以去世界各地旅行。80岁，如果那个时候我们还活着的话，我们可以一起躺在摇椅上晒太阳，享受生命。 一个人的憧憬，隔好远的距离，全在于基本记录里。看天亮的透明，在白天数星星，谁说我的梦不实际，我深深深呼吸，自己做了决定，我离开我最熟悉的城市，到梦中的北京，我睁大了眼睛，我同里 ABC 世界变得好近，把梦都捧在我手心，不确定的空气挑战我的勇气，却达不到我冒险的决心。大树下的草地，我唱自己哼着歌曲，为明天的未来打气，做快乐的女生，我做我自己。变成天，爱装进心里面，真是要说再见，我用直觉选择今天，就算跨了风间，绕远路到终点，依然相信坚持最初的信念，做勇敢的女生，美梦都实现。

的很过瘾，走过的小足迹走不到脚踪迹，却会上市只盼你去隐藏了表情，卸下了小面具，我想说谢谢你，谢谢你一路陪我到这里， 星辰斑斓的黄昏，哦，好。 在布满青春斑斓的黄昏，哦，喊我们结婚， 我们结婚， 让没发生过的梦都做完，忘掉那些过错和不被原谅的情。 也曾说了再见，清空痕迹，以为能平息了回忆，也曾收拾行李，买了车票，以为从此不会想你，不会想你。也曾看过蝉鸣，听过大雨，思念也被黑夜唤醒，也曾满心欢喜，翻山越岭，想要把所有告诉你，告诉你。And that's to end me， 反反复复，寻寻觅觅， 你是否， 你是否从未忘记。And that's to end me， 兜兜转转，走走停停，原来你， 原来你 还在这里，还在这里。 什么自我保护，好几次看着你差点哭，原谅我很在乎，很想骂夸自己的愤怒，相信着你脆弱无辜，当抱起你泪眼模糊，一瞬间都认输，你说那颗心说不会哭，才不想等着被俘虏被辜负，所以关了窗户，让我不懂你要的幸福。我们说好一定要幸福，却忘了问你知不知足，两个人相互面对面等住，最痛苦。我们说好一定要幸福，

太多，连起来也让人心碎，碎成河。沧桑中独自向前行，说要好好活，但在忙碌也解不了来的渴。遇见了就不说值得不值得，擦肩后就成全彼此做过客。沧桑中独自向前行，说要好好活，但再忙碌也解不了爱的渴。穿山越海哼你的歌，不能飘泛忘记你更忘记我，从此江河只是传说，天地融化星辰吞没。穿山越海哼你的歌，大浪飘翻忘记你更忘记我，从此江河只是传说，天地融化星辰吞没。哪怕想征服的不过是沙漠，珍惜最是难得，爱你让生命变辽阔，温柔被我唱成了歌，伴你人山人海不停留。穿山越海哼你的歌，大浪飘翻忘记你更忘记我，江河只是传说，天地如画星辰吞没。穿山越海哼你的歌，他能飘翻忘记你更忘记我，从此江河只是传说，天地融化星辰吞没。 花呢 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